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Master Mike， 今日带咗呢只歌《Headliner》送俾大家。 做头条新闻仍然事事关心，每日发生嘅新闻，发生各种压韵，歌声代表民愤，歌词太敏感，我嘅歌秘感唔系秘闻，用 rap 将真相备份。 嗱，只歌主要大概系讲我自己作为一个 rapper 身份嘅时候，入边我会去 rap 一啲有啲咩关于啲乜嘢嘅事情啦，即系譬如系关于一啲可能基层市民嘅嘢啦，可能关于一啲社会好少人去关心嘅嘢啦。最重要一点就系话，其实作为一个 rapper， 我哋好坚信一定要去 rap 一啲嘅真嘅。真話啦 ！Rapper rap 盡一切 ，rap 出 rapper 真題 ，rapper rap 出真藝，肯 rap 真相越見珍貴。太多 rapper 標榜自己 rap 行新貴，但 headliner rapper 只會放肆示弊。 咁呢幾句咧，我自己覺得幾重要嘅，就因為表達咗成隻歌，我哋點解要 rap， 同埋而家喺個 rap 嘅香港嘅 rap 嘅壇入邊啦，即系 rap 嘅圈入邊啦，好多人好標榜自己係一個rapper 乜 rapper 乜，我點樣叻，點樣勁，或者點樣點樣。但重點係佢哋歌入邊，我感受唔到嗰種真啊，即感受唔到嗰種真説話同埋嗰種嘅感覺，變咗嗰隻歌係好冇靈魂嘅一隻歌咯。 堅持做 rapper 要 rap 出真話 ，Headliner， 堅持到而家 rap 出是非真假 ，Headliner， 堅持做 rapper 要 rap 出真話 ，Headliner。 Rapper 要 rap 出真話，成日都話 real hip hop real rapper， 咩叫 real？ 其實好簡單，就係、是、你講真話啦，真你唱真説話嘅時候就係、是、一個真嘅 rapper。咁呢幾句歌詞我自己都覺得幾重要啊！呢只歌入邊。 香港人網咁講字好聽。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同我拍。 郭博士答客问。 喂，大家好，网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大家开咗 咪 第一个 咪，听唔听到啊？听到啊？ 晚上好，大家。 今晚请了一个嘉宾来帮手介绍一些常识给大家网友分享的。庄小姐。庄小姐是很多大专院校开的校外课程的零售业的专题的 course 的。她以前是意大利受训的。世界大的名牌是她统筹很多成功了的。一阵间她会介紹啊，有啲而家做緊零售業嘅朋友啊，有啲咩心得啊，佢會同大家講喺第二 part。第一 part 咧就未開始之前咧，稍微我哋悼念一下琴晚出事嘅香港同胞啦，即係撞船嘅事件，呢、這個都係好傷感啊！好似聽講係40年來。我琴晚都同佢哋祝福咗，咁我哋大家悼念。10秒鐘啦， 好啊好啊， 希望佢哋可以安息，同埋咧就再如果有轉世嘅時間咧，希望佢哋嘅生命咧更加比現在更好嘅。佢世間嘅緣分都夠咗啦，咁啊離開，但係我哋都係傷感啦。一般人對啲親人嚇，現船禍的死難者咧係安息，不受後有。呢件事情咧就好奇怪喎，亦都好邪嘅。琴日我哋喺10月1日咧，我啱啱我學會咧，每一年都有一個海陸空嘅放生嘅聚會。咁啊，有一啲10多個網友咧都有報咗名參與。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铺我的讲话上网呢。庄小姐昨天也有出席。我早上的讲话呢就说昨天是国殇日来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会国殇日呢，哇，估不到夜晚真的出事。 即係我有咁嘅預感啦。咁我嘅國商日根據係乜嘢咧？今日同大家少少分享，因為今晚嘅題目原本冇呢 part 嘅，但出咗問題咧，我就講翻少少呢啲常識俾大家知道。今年咧係壬辰年，農曆又係龍年。咁我曾經喺琴日問啲出席嘅嘉賓，我哋大家邊個知道？在七个花甲之前那个年代有什么大事出现、 嗯、 我们六十年为一个花甲、 嗯、 在壬辰、 嗯、 即是说七个花甲呢逢七进的花甲呢即是四百二十年前大家知不知道又是壬辰年那年出现过什么事大家网友如果知道的可以订上来 是 四百二十年前呢就是萬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我記憶所中，七次的花甲，啱啱又壬辰年，是中國和日本第一次宣戰喺嗰年。今年的壬辰呢，我點解話國商日呢？就咁解啦。啊，我就記啦，第七次花甲輪到之後。今年咧又系中國同日本有咁嘅爭量 摩擦，嗯、 叫做開咗炮啦，雖然話水炮， 嗯、 但唔知點埋尾啊嘛而家。當年佢中日第一次宣戰咧，就因為喺一五九零年日本豐田秀吉當權嗰陣時，豐田秀吉好犀利嘅日本嘅朝代，佢、 嗯嗯、 成全咗佢嘅師傅咧，接收咗權力。他以武力咧係管治個國家，就俾咗封召會咧朝鮮，就話要佢借路咧打中國，但朝鮮咧就拒絕咗，拒絕咗咧佢就一五九二年咧就正式向朝鮮宣戰打朝鮮，咁變咗明朝我哋中國咧一定要幫嘅，跟住咧就皇帝咧就落命令咧就發宣戰，就同日本開戰啦，展開咗中日戰爭第一次開始。在七个花甲之前，四百二十年之前，好啦，喺个今日嘅今年嘅国庆咧就好神奇嘅，大家好少话碰上咧系中秋节系连接嗰个国庆日嘅。 嗯， 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佢啊呢一次咧系连接埋嘅，即系话喺个子午夜、那个子夜时咧系搭住个国庆日。咁点解话国殇日呢就因为那个中秋节纪念呢就是、当年我哋赶走元朝蒙古人㗎嘛纪念嘅就话你食月饼整张字条读书读过啦咁啊 起义 起义咁呢就赶走咗元朝。所以呢就係、是、一个係我哋嗰个宣布返我哋中国人呢係独立嘅。我哋中国呢喺历史上呢汉人嘅国家呢係两次亡国。第一次亡國咧就係俾蒙古侵略咗做殖民地， 嗯、 就亡咗我哋漢人嘅中國。第二次亡國咧就係、是、金國亡咗我哋中國噶嘛，金國即係清朝， 嗯、 即係滿洲國，佢金朝咧係退咗去東北嗰度，但老兒哈赤打入嚟，但佢金朝亡我哋中國建立大清。實際佢嘅內邊咧嘅餡咧係冇蒙合手噶嘛，淨係滿清嘅人咧係唔夠力嘅，所以佢同蒙古咧就聯分嘅。大家記憶中咧，康熙皇帝個阿嫲咧個皇太后咧孝莊皇后咧係蒙古人嚟嘅，所以當年咧係滿蒙咧係同我哋中華民國咧係。这个我们中华这个国家呢是亡了我们两次这个中国历史上是两次有亡国之行所以我呢昨天呢就是叫做国殇日、 嗯、 国殇日呢就是我们不要忘记历史了因为当年应该明朝呢一建立了明朝第二年呢都应该再亡下去的他们蒙古大汗再起兵明朝成立第二年咧，再打翻转头，但半路中途病咗死啊嘛，所以佢冇打到。 停咗，停咗之后咧，到明朝咧就试过几次咧，都输到一败涂地嘅，未赢过蒙古嘅。喺历史上嘅土木堡战役咧，系明朝起五十万大兵打蒙古，蒙古得二万嘅铁骑啫，全部杀晒嘅，连个皇帝兄弟姊妹俾人捉埋嘅，做咗俘虏嘅。大家睇历史睇到，曾经试过几次围北京城。俾好多錢好多剩咧，先攞到個和平嘅明朝。 嗯， 如果佢當年再打咧，如果佢唔係中途病咗，明朝都冇咗。即係話我哋喺歷史上咧做咗亡國咧，清朝二百幾年，加上蒙古統治一百年，我哋差唔多成四百年咧係冇咗個國家。所以中國係蒙古嘅殖民地。所以當年佢哋話中國割讓嗰、那個。俄羅斯的國家蒙古啊，呢啲話係自己地方咧，呢、這個係有少少歪曲個世界歷史嘅。咁點解當日我有一集咧，我講話我最驚俄羅斯咧，大家都聽過。 嗯， 因為俄羅斯本身就是蒙古人嚟噶嘛。係。蒙古統治咗俄羅斯蘇聯二百五十年，有幾個沙皇都是蒙古人嚟噶嘛。咁啊，整個俄羅斯嘅文化、軍事、税收嘅制度、管理嘅制度，所有嘅作風都係蒙古傳過去噶嘛。所以世界上咧，因為有兩種人咧係潛伏喺度咧，唔浮出地面嘅，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比較冇人留心嘅知識。 嗯。 第一種人係猶太人，佢哋咁大嘅勢力。影响咁多国家嘅政要嘅选举，差唔多而家世界最强嘅美国咧，都系犹太人可以操控到，有影响力。佢唔系百分之一百操控，起码都百分之五十六十佢操控到，但佢唔出嚟。就算大家喺香港你识朋友都好少有犹太朋友嘅。 光巧我识一个，光巧 少嘅 系少少， 少嘅少嘅。好啦，另外咧，你就算喺香港嘅猶太家族，加多呢個文名，佢哋甚少出嚟講嘢嘅，係 好低調。 全世界嘅猶太人咧，全部未咗水嘅。佢喺背後搞政治，但佢冇蒲出嚟，冇又學啲香港柴仔咁啦，唔啱個個揦住個咪啊，揦住啲嘢亂插咁寫啊，咁冇嘅。咁啊，第一種人，佢係好油嘅人，二千幾年來咧，成日俾人恰嘅，俾人追殺，周圍逃亡嘅，未叻過嘅叫做。最叻都系最近代史嘅六月战争啫嘛，但系蒙古人就唔同啦。蒙古人咧，佢曾经显赫一时嘅，佢由离开咗成吉思汗嗰四个汗之后，个帖木儿汗咧建立咗个卡里米亚嘅国家，而家仲喺度嘅国家。喺俄罗斯独联体咧，有四个国家都系蒙古族嚟嘅。好啦，咁佢分散曬匈牙利、東歐啊、歐洲啊、印度啊、伯馬啊，連我哋雲南都係喎。佢係避咗水嘅，唔蒲出嚟嘅。咁啊，變咗佢呢二千萬人咧，計到數嘅一千六百幾萬人喺世界嘅蒙古，成吉思汗嘅後裔，但應該唔止噶嘛。但我呢班人咧係伏曬喺度咧，唔出聲。所以我當年我話我擔心我哋個國家咧，係話將來係驚俄羅斯，就係驚呢樣嘢。佢俄罗斯佢自己当自己系蒙古人，佢仲希望可以咧有机会咧雄霸天下。咁我哋系，因为我睇历史啊，同一般人睇一代唔同啊，系嘛？你譬如你打份工，你咪睇做好自己工作，几时加薪，供层楼，做老细，希望公司扩大间嘅市场。但我哋做嗰、那个国际政治工作嘅人，睇个历史都系睇好多代嘅要。所以點解我支持一黨專政呢？呢度要少少解釋啦。我一黨專政嗰個黨咧，唔係一定共產黨，大家唔好搞錯。即係話你無論有幾多個黨都好啦，你選咗個黨出嚟做咧，你就要俾佢一黨專政。你其他嗰啲黨嘅黨員咧，你包括自己黨員咧，你都唔好做個中下層嘅官員，因為咧你製造咗啲小皇帝喺度啊嘛。好啦，你个党就算你选出嚟，你做两届，你都要落台，钱俾佢抽签，令两个党再选过，你冇得再选。 即系唔俾个权力增长，呢个好深奥嘅政治学嚟。 嗯， 你维持一党嘅专政揸庄。 嗯， 如果唔系咧，你九拗九骨噶啦，中国。你睇香港就知啦，咁多政党咁细地方都九拗九骨，团结唔到嘅，个个要做大哥。十几亿人你点搞啫？系嘛，个个掹你后脚噶嘛，有啲人唔识字嘅，有啲俾人点噶嘛。 嗯， 所以我嗰个维持一党专政咧，个对象嘅佢系个制度。不是说我支持共产党的党专政、 嗯、 是我们国家行的政治制度是一党专政下的民主制度是有几个党但你一选了你其他不过你冚旗、 嗯、 你不要在这里拔后脚、 嗯、 因为就会内斗好了那你蒙古由卡尼米亚在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雄霸天下整个世界你看世界史、嗯它是控制了一半世界人口的生死的但它的衣水呢不是成吉思汗直系的、 嗯、 它不关我成吉思汗直系那四大汗的国的事它是另外一个汗的但这个帖木儿汗是 很神奇的它临到最强盛的时间它特意入赘成吉思汗那个曾孙女入赘当自己都是成吉思汗的人、 嗯嗯、 来拿他的权威。那你俄罗斯的皇帝当时那么多人拿他的皇位伊凡四世他都让位给蒙古人、 嗯、 一年跟着再让回给自己先拿当是蒙古的传承他才可以坚持到做皇帝嘛。那个另外那个不说、 嗯嗯。 但刚才讲到云南呢、 嗯、 为什么有蒙古人呢、 嗯、 就因为当年打南宋的时候他蒙古人一出兵呢就出三路兵的規矩的他們一路前锋中路三斷你截你的補給資源第三路兵呢就去包抄你的、 嗯、 所以他当年打埋南宋时间他一路兵呢就落了云南打大理国打大理国的时候呢他是顺便呢就打埋 Burma 所以 Burma 在英国人统治之前呢都是蒙古人统治的但这个历史呢很少人知道的所以他打了云南之后好了他们很奇怪的蒙古人他又将个每逢打地方呢就算个元朝呢他都是委任的伊斯兰教徒呢做财政大臣的、 嗯、 在云南都是。 奇怪哦。 不是奇怪他们很聪明、 哦。 因为当年那个历史呢伊斯兰教的人呢是周围通商的嘛。 嗯、 所以他最多那些、我们现在俗算那个叫做网络了。 嗯、 所以他利用他伊斯兰教的人做那个贸易大臣财政大臣他可以开展很多商埠、 嗯、 很多沟通很多货物买卖的、 嗯、 所以他很聪明、 嗯、 所以他带了伊斯兰教来中国又带了伊斯兰教去印度在云南的伊斯兰教现在的蒙古人呢都当年打入去留下的现在都有的他是伊斯兰教带的那他们当年打仗呢为什么这么快打得这么厉害呢上次我讲过用个高彩战术、 啊啊、 但还有一些没讲、 嗯、 就是高彩不够人家不领你那个高彩招呼你怎样呢、 啊啊、 他们有四层武器的、 啊、 一个蒙古兵两把弓一把长弓一把短弓长弓的箭每一仗二百支箭一个人跟二十只马变咗只马追杀你攰嘅时间咧，只马就跟上噶啦。嗰只马咧就好轻松，跟住再骑嚟追杀你嘅。有人补给二十只马俾佢用柳绒。 哦， 好啦，长距离佢嘅弓咧系三百公尺射到。 嗯， 而家你嘅左轮手枪百五码啫嘛。我记忆中啊， 嗯嗯嗯， 但而家你警方再用嗰啲曲尺，究竟都系二三百码啫嘛。但当年佢弓箭三百公尺，长弓。 嗯嗯 一到短距離咧，佢就拉把短弓出嚟就射你嘅，又係好快嘅，唔使咁大把嘅。 嗯。 但佢隻手咧可以連續發五六支箭嘅，一隻手起碼普通人都有五支箭喺手。 嗯。 一射完咧就唔會話再話掹出嚟再搭嘅慢咗嘅。 嗯。 最高嘅都可以十幾支箭喺手嘅、 嗯， 射完一支一支嘅。好啦，打完你個短弓再接觸近咗咧。大家的马互撞来追杀你呢他你在个地下里他用了流星锤殴你、 嗯。 你在马上他用了狼牙棒来扫你短距离的时间。 嗯、 好打到陆地沙就涉及一样东西呢就比较冷门知识。 一般人咧唔知蒙古摔跤咧，而家变咗体育比赛啦。 嗯， 喺国运诶奥运都系。 系系系。 但嗰种唔系运动嚟噶。 系。 嗰种摔跤咧系为咗去打仗而设嘅技术嚟嘅。好啦，你大家唔喺马上落咗地，或者都冇咗武器，你要徒手赤肉搏啦嘛。好啊，肉搏喺当年嘅时代，大家睇欧洲嘅电影咧。打仗咧着晒好多盔甲噶嘛， 系啊系啊， 你打中佢自己嘅手都流血啦、 嗯， 所以你用拳脚叻都死嘅、 嗯， 所以蒙古人咧又设计咗种摔跤，一立住你嗰个盔甲咧就瞓咗落地下， 嗯、 就跟住拉把刀出嚟就吉死你噶啦，所以佢嗰个摔跤术咧就为咗去打仗而设嘅武器嚟嘅、 嗯， 大家唔好搞错，以为话哇点两仗喺度拖下拖下，唔系拖下拖咁简单噶，一掂你就跌噶啦。 嗯， 好厉害嘅，嗰、那个摔跤系要嚟打仗用嘅。 嗯， 好多人唔知嘅呢一段历史，佢近距离、长距离点样打法？ 系 啊, 啊， 中距离又有武器，长距离又冇嘢追杀你啲长弓。 嗯， 你走咧，佢三百公尺射你咁啊！所以当年佢能够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咧，那个武功系盖世，好聪明嘅。 嗯， 咁啊打咗云南，咁啊灭咗个南宋。 嗯。 我哋中國咧就全部淪陷，即係冇咗個國家嘅，係第一次亡國。第二次亡國咧就係滿清入關啦、 嗯， 再席捲曬成個中國。佢係滿蒙聯手噶嘛，所以當年嘅蒙古都有八旗嘅喺滿清。 係 滿朝有滿清人有八旗，佢都有八旗嘅。 嗯， 佢同等地位。所以我哋咧，琴日講咧就話呢個國商人，大家唔好忘記。我支持嗰黨專政。是看幾代人，不是說現在共產黨、 嗯、 我們保持我們的黨專政，令到那個中國人可以有一個穩定的局面去休養生息。我們現在建國只有60多年、 嗯、 中華民國決都不計算了，中華民國更奇怪，他蒙古建國是1911年、 嗯、我們是辛亥革命， 我哋就辛亥革命系1912年建国嘅、 嗯， 你哋跟翻历史， 嗯， 即系我应该记得到嘅， 嗯， 即系我又冇双手指嘅，冇成我靠、嗯、靠平时我唔用嗰啲咁嘅手机啊啲网记嘢噶嘛，你叫大家望见我冇睇芒冇成噶，系咪？即系我应该冇记错，佢系1911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系 我哋中华民国1912年成立嘅，佢系早过你嘅， 嗯， 就算喺近代史都， 嗯， 所以你嘈冤巴闭冇用噶， 嗯。 佢嗰啲土地係佢噶嘛，佢有權仲可以話喂，而家我揸裝打翻入嚟中國，仲大可以好多嘢講喎。打你就打你做咩啫？佢而家未夠時機啊嘛。佢有四個國家係蒙古人嚟，喺獨聯體。佢哋嗰啲戰力好正，而家你睇到佢嗰個卡里米亞嗰個總統，隨時想話雄霸天下噶嘛。佢哋嗰種野心好厲害嘅， 嗰啲基因啊，蒙古人嘅基因， 佢而家時機唔熟咩？佢唔出聲、 嗯， 所以佢世界上兩個人種咧，一個猶太人，一個蒙古人，係潛伏曬地下嘅，唔蒲頭出嚟同你稱英雄。 嗯， 佢等待時機，所以我哋係支持一黨專政穩定嘅政治環境，係希望提升我哋整體我哋嘅民族，我哋嘅中國同胞咧係有智慧，消除個封建迷信。啊、政府咧要帶領我哋個同胞咧，盡量去嗰個文明度發展，你先將來可以抗衡到一個世界上咧呢兩大股嘅勢力，因為你擋唔到嘅，真係擋唔到。 嗯， 唔係話啲小朋友好似啊喺琴日國慶，我唔反對人哋自由咧用乜嘢形式表達。 嗯。 但是去表達你嗰個抗爭咧，我哋都唔好失禮人啊嘛！琴日國家國慶，你係抬副棺材去。譬如你屋企爸爸生日，我抬副棺材去俾你，你啊忍唔忍受到咧？ 嗯， 即係你即係丟自己中國人嗰個架啊嘛！你覺得你呢班中國人咧係冇教育嘅？ 嗯， 啱唔啱啊？係 啊！ 我哋要講公説話，好公道説話。好啦，譬如話我國慶，你走嚟揈英國旗。是你的自由，但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表达呢、 嗯、 但我在这里就提醒一些小朋友，你十零二十岁读紧书，你去揈英国旗，如果有班人假设有班人 他又走嚟揈個五星紅旗，咁同你衝突，打起交上嚟，一齊翻差館，一齊罰錢。你有個案底噶，僆仔，唔好話講坐監先啦，你傷人更加大禍啦，係嘛？告你亞收啦。好啊，如果真係有班人出嚟，我揈支五星旗，唔好講警察拉你，警察唔理你哋。咁但打交就要你噶咯，一齐打交一齐拉晒翻罚钱留案底，喂，咁你第时读完书你都大镬啦！真系香港有时要走佬移民你都移唔到噶， 系啊！ 大家小朋友要考虑呢样， 要三思啊，真系。 系咪要三思啊？ 嗯，唔好一时冲动啊！ 系可以做到呢个局面出嚟噶，即系呢个唔系吓人，系事实可以噶，咁我好公道噶。咪一齊拉咯！你喺公眾場所打交係咪？咪等法官判咯。兩個都行為不檢，喺公眾場所打交，一人罰500蚊，守行為留案底，咁你都撲街啦。如果重手啲嘅傷人，你仲要坐監啦。係嘛？如果你揈幾支英國旗，可以香港可以自主嘅，咁我都幫你手揈啦。我揈夠十支添啦，係咪啊？我帶頭去揈添啦。但如果唔係咧，就要考慮嘅。咁啊，當然你嗰啲香港而家啲公安咧，香港啲警察咧就叫係失禮人嘅。喂，大佬，你著黑衫你都可以甩叫掃人走，呢個唔公道啊嘛！因為我睇新聞就話有啲小朋友連著黑衫， 喺 到 香港 都唔妥， 都要捉走。 呢個係好失禮人噶嘛。咁你今日睇報紙咧，仲見到個警務處長咧，佢哋叫做秃鷹，佢唔應該貴，個名冇咁威嘅喎，佢叫秃雞就得，佢飛得起咩？係，喂，鷹係佢飛得起噶嘛？佢係秃雞，冇頭髮，著套制服拖個老婆拖手，傻嘅條友，唔識規矩嘅，你著制服係好莊嚴㗎，大佬，你唔可以拖住個女人嘅手，就算你老婆都唔拖得， 公職在身哦， 唔得。你不可以穿制服，你可以穿西裝便服，我和我太太出席一個宴會，你可以拖手，他連啲common sense都沒有嘛，他變成整個大陸佬啊！你看看那張死人相，越像越大陸公安的樣子，叫秃雞，因為他飛不起，你不要叫秃鷹，你不要跟他作大，是吧？秃雞就可 以，原本秃鷹現在扁了， 落水雞，現 在扁了秃雞， 秃雞即是那些公雞沒有了官的那種秃雞，那些公雞沒有了那個雞官是多醜怪的，秃雞來的，他沒有戴帽嘛，昨天你穿制服，如果你不戴帽子你是很肉酸的嘛， 不完整啊， 在國慶我見到的，昨天呢就還老土，我很多年都不去國慶的，剛剛我放生，我就昨天那麼早起身，順便有張請柬，我就去拍下，看看今天我們梁先生上台有什麼新面口，有沒有人才出現啦，咁我去咗國慶嘅會場，跟住坐埋一邊，攞杯嘢喺度飲喺度，全場睇住啲人入嚟嘅相咧，冇個好。 又睇相啦， 但有一個咧係驚豔。 嗯。 我哋有一個叫李慧瓊新選嘅議員啊。 係啊係啊，後任啦。 後任啦。但係個樣子變咗喎。 佢做咗四年啦，之前係議員。 變咗夜叉樣喎。 夜叉點解咧？ 以前我喺電視睇個樣咧，有少少佢雖然話頭大身細啊。是不是這女人我們起不到快的是不是大哥女人真的搞阻仔的你怎會可以起到快的一經常搞鬥爭的思想攬住她都死了是不是她的思想就搞鬥爭全部都是敵人來的 是 那個樣子但現在開始的樣子變得很曳我真的沒運行所以她出來跟政府保飛說話就說我們看到你整個左派集團是沒有智慧的你講話咩國民教育，講咩東北，講乜嘢，又請佢啲人出嚟去發言咧，你好嘢都會變衰噶嘛。佢而家呢班人最好就行埋，唔好出聲。你要想同你賣啲嘢咧，唔該你揾阿余若薇小姐，或者揾啲公民黨嘅議員。黃毓民你唔好揾啦，黃毓民講100分嘢都變50分噶啦。你都揾啲市政嘅人出嚟有 正氣啲係嘛？ 即係話你啲嘢啱咧，你揾呢啲咁嘅李慧瓊之流出嚟講咧，你都死嘅。他是連一種推銷術都沒有的這樣撲街嘛下一拍繼續 好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 好，我是雨乔，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绍我嘅新歌《姊妹淘》。 你我共撑一把雨伞，观看旁人聚散，问成就变幻有几难？沿路唏嘘感叹，人每日上班已没关不关，路始终要行，直到天晚。 咁其實咧，我覺得咧，每一個十年咧，都會有嗰一個年代嘅朋友歌嘅。比如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咧，會有《有共情》啦，跟住大概十年前咧，就會有 Twins 嘅一啲情歌咁樣啦。咁嚟到今時今日咧，又覺得好似呢一類嘅歌好欠奉，好多都係情歌或者一啲好有裏面有好多控訴嘅歌。咁於是就有呢一個 idea 咧，就想叫監製做一隻咁嘅歌嘅。 难相信今日会面，亦会像初相识那天，能污名守诺言。人情多少善变，梦想亦沉淀，是无谁可怜。没昔日面善，但发现那默契依然，绝非肤浅。等得到难凭喜宴，姊妹畅随怀缅，哪怕又转眼十年。 姊妹淘入面的歌词其实很多都是我的生活写照来的，譬如里面有提到等啲朋友跟我倾偈，等到尾班车都开了啦，都仲同我倾紧。咁呢啲画面其实都是我谂对很多女仔嚟讲都是有发生过的一啲即系生活上的事啦。呢只歌入面最得意的 idea 咧，就是老板阿萧生咧就提出咧，真系想找我啲姊妹一起唱。咁其实大家而家听到的 version 咧，系里面的和音啦，系我啲姊妹嚟嘅。 愿他日活见，像是爬初相识照片，流露。坦率自然，情人多数善变，甚少被怀念，反而每天得姊妹挂牵，就等待实现，让往后数十个几年互相加冕，珍惜结伴留低的照念，就似相识那天。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雨乔。 郭博士答客问。 Hello， 我讲埋少少，补充上一集未讲完嘅少少嘢。我喺琴日国庆去睇咧，睇到啲咩奇景咧，系一个好邪嘅，真系。咪点解会发觉话啊？你国殇日啦，咁啊已经讲完啦，夜晚出事。点解会咁样讲咧？我睇佢台上人咧要贵自知嘅。如果人你连自己知道知名都冇咧，就系一个唔系人嚟嘅，即系话你连羞耻心都冇。台上董建华喺度，贪污真喺度，加上一个古惑仔部署出位嘅梁振英喺度个特首。咁再中年版啲咁嘅歪零歪斜嗰扎人都唔使讲添啦，即系你个画面摆喺度， 一场咩戏咧？ 喂，你行出嚟替死咩？你董建华啲，你系衰收尾落台脚痛，一个贪污真而家告唔告你个冚家铲都未知，你都唔好出嚟认罪呢个画面啦。即系话一班全部冇诚信嘅人喺个社会，落咗台，仲喺度出嚟献世，呢个咪中年版嘅责任咯。你有搞布局嘛，你要搞个咁嘅局面出嚟，搞幅咁嘅画面出嚟，系咪啊？一班冇诚信嘅人企喺度，好啦，你今年咧仲扑街喎，个烟花真系嗰班人死得唔抵嘅。第一，我夜晚睇个烟花，佢今年咧冇商家佬赞助。揾咗班好似系嗰啲叫个广东政协嘅咩委员联谊会啲人出钱，即系打人心口。你嗰班友咧系喺入边做生意，俾你屈佢入政协，又要买翻嚟，又屈咗笔钱，年年筹款捐出俾你屈噶啦。有啲真系屈佢夹钱放烟花，佢又唔可以唔俾啊。咁你揾到中年版呢班唔关垃圾出嚟倾啦，梗系咁啊，个个夹都夹得唔开心噶。佢拣啲最曳嘅烟花咯。 哦，敷衍下。 琴晚嗰烟花系好曳噶。 佢整个烟花话有中国两个字都冇噶，都打唔掂啊！打个一字出嚟噶，我中字打个一字嘅，打咗画出嚟嘅啫。因为呢班友咧好缩水啊嘛，啲投机商人嚟噶嘛，佢嗰真系真系外国啊！佢走去捐啲钱攞个证，要一边做生意啊，咁啊埋堆啊，咁系嘛？即系揾啲人笨住啲共产党，以为有人照保噶嘛？咁啊，你屈佢夹钱咪夹就咁嘅垃圾烟花咯。好啦，你啲人仲整架船去睇烟花，系最危险嘅。 嗯。 咩？即系船你睇烟花，你执埋一边都会死噶，企埋一边。 系、嗯、啊，人多啊。 好啦，既然间你个港灯公司个后台老板咁有钱。你真系俾伙计睇烟花，喂，烟花今日国庆日，每人津贴100蚊车费，你哋自己去睇啦，咁啊搞掂咯。如果你豪啲嘅，咁我包起个君悦酒店楼上天台包晒自助餐，所有员工去睇，我企几百人，我哋都去睇噶。我喺王朝伟都，我哋免费上去睇噶嘛。但我自己个私斗先拉嘴咧，我自己个私人茶室咧就睇到烟花咁有海景啊嘛，我梗系唔需要同你人争，呢人唔好睇啲烟花九楼。你中国东莞佬整咗咩烟花出嚟啊？烟花厂咪得罪啦，年年都一个炸咁嘅古灵精怪嘢，系嘛、 嗯？ 你可以上网睇人哋个国家烟花啦，系咪先？个布局艺术感唔同啊嘛，咪自己也自己人。喂，你冇自知之明喎、啊，系嘛？你走去晒场，你都晒扎靓马啊！你连自知之明，咁你点去管个香港啊？咪我哋后生有人叫我咧，即系学标准舞， 嗯、 即系 Tango 啊、Waltz 啊、万四啊嗰啲舞。 嗯嗯、 我话你只系捧我去死啫，我唔系高大威猛嘛，跳极都死噶啦，一行出去舞前未跳都输咗噶啦。所以后屘我要改跳嗰啲拉丁啊、跳街舞啊，就咁解啦。我跳 Flamenco 嗰个人跳到嘛，你多条女，条女又唔加人高过我咁啊，扑街啦！你就算你跳到一级嘅舞技咧，你都会蚀俾人咁啊身形。即系我哋有自知之明，有啲游戏我哋唔玩得噶嘛。咧、 嗯、 你同我砌车，我就够胆啦，系咪先？但我哋都有自知之明噶嘛，我唔会嘥时间再跳标准舞噶嘛，大佬，你跳极都死噶，唔紧要，五尺争寸半，咁你点跳啫？系咪先？所以咧，你话你呢班政府咧，你连嗰啲自知之明都冇嘅。好啦，你啲有钱佬做大生意嘅人，请啲伙计睇烟花，都整架咁嘅哇啦哇啦去，似乎出事啦，大佬。但好邪喎、哦！我而家懷疑咧，因為我嗱我沉咗兩隻船噶，我係70年代初，同埋70年代我玩啲大遊艇咧，我沉咗之後唔玩，因為燕蘇公司裝我彈弓，佢係三個風琴冇得賠噶，吳家爭我佢話你睇清楚嗰條例啦，揾放大鏡睇到嗰啲字仔， 都係呢啲咁嘢啦。 咁我咧就冇玩。咁你嗰啲船咧好危險噶嘛？你執埋一邊係咪啊？但係你撞船咧，我哋真係你政府要查噶喎。因為通常在海上，我哋後生揸船咧，佢三盞燈好易認嘅啫，左紅右綠，中白。你一望到盞燈光嘅對面有船嚟，係嘛？紅燈就喺呢、這個，就喺呢、這個由右向左嚟嘅船睇到紅燈嘅，冇出事噶。你冇理由冇嚟公園睇唔到燈號，同埋你冇掹 button 喎，即係冇撳安嘛。有冇響號咧？你如果你冇人響號，證明咧你。是不是你那隻公司船呢沒有那個信號燈呢、 嗯、 我怎麼看到你呢所以他們要查的他是不會那麼容易撞船的就是在海上是那個 海航海的規格都很嚴謹的因為我自己我年輕我揸船嘛我是揸沒有牌船啊大佬那時候我不去考牌的嘛、 嗯 啊、我省回錢就去學完就照揸是不是年轻嗰时乜都咁噶嘛，又揸无牌大胆车，我揸无牌十吨大货车啊，大佬系嘛？啲交通警察见过，哇！呢、這个人咁后生有货车牌，其实冇啊，大佬17岁边度嗰啲十型大吨嘅货车通街行，而家谂下都好似好无谓。我即系话你班人咧上咗场之后咧，你中年版你又唔知衰啊嘛，佢唔知自己样衰，你企出嚟咧都真你嘅人哋，咁你咧最好唔出声。叫你嗰啲左仔土共咧，就而家開始行行，唔好講嘢。要講嘢咧，就唔該你揾啲中間嘅分子，或者揾自由黨出嚟講又好，咩都講都好過加分俾你。你完全呢班人冇曬公信力噶嘛？你以為你走去嗰啲咁嘅中票啊，走去拉票啊，走去配票好嘅選出嚟嘅人有公信力咩？人哋輸得俾你都唔信啦，係咪啊？ 咁如果你既然間你冇公信力出嚟咧，你就算你啲嘢賣十足嘅金咧，佢都當你假噶嘛，唔會當你真噶。即係等於我嗰日同阿黃毓民飲茶早幾日，我話你真係賣藥咧，你100分咧，嚟人哋都係話你40分嘅啫。我覺得啲好政策咧，你揾阿余若薇阿姐去賣出街咧，佢60分可以變100分噶嘛。因為呢個係歷史嘅觀感嚟噶嘛。佢信佢呢個人，所以咧大家就要小心咯。好啊，另外有件事又要講嘅，有個左耳診啊，嗰叫陳左耳啊。 陳左耳先生， 佢話誒英國人抽水，抽咗100多年水，你嚟香港抽啊？你有冇本事啊？抽水整檔嘢俾佢抽水啊？人哋名正言順抽你水喎，哇！同你發展個城市唔使納税啊？嚇、啊，好過你鬼鬼祟祟啊！唔加緊將來高鐵判俾你啲大陸公司做啦，由200多億搞到700億，人哋光明正大抽你水嘅喎，我哋香港人俾英國人抽水抽得好舒服嘅喎。佢俾個舞台俾我啊嘛，我當年後生學做生意，我個長者教我嗱，你千祈唔好學呃税。你的精神咧就要嚟谂揾钱，就唔系谂嚟去点样呃税。如果唔系咧，你过到时咧，你江洪债之低咧，一犯官非抽剩你咧，你又嘥时间系唔抵嘅。同埋香港纳嗰10多%咧系好低嘅。佢表面话纳10多%税，但你仲左闪右避噶嘛，实际冇咁多噶嘛。咁人哋俾我舞台你，咁俾你一路揾钱，你咪纳税应该啊。所以我哋由做生意又好，纳税纳得好舒服嘅。咁你個左耳仔呢啲係共棍，佢都未瞓醒。今時今日冇咗個香港，你共產黨、冚家產都冇資格喺香港抽水啦，搞啲上市公司，你都冇資格。你啲老你嗰個女啊都嚟唔到香港踎喺度，冚家產同你整個小錢鈎啦，左耳仔使唔使踢爆你啊？啊，即係做埋進火啲委員會啦。佢個女陳晶，佢點樣未水嚟啊？邊個請佢打工啊？唔係俾面你。呢啲咁嘅垃圾嚟嘅，好讲唔讲？你唔讲有冇人话你死噶嘛？你嗰本书真系值咁多钱一本啊？阿梁振英老婆捧你场买咁多本啊？咁啱买翻咁会掉咗落垃圾桶啊？应酬你啊，左耳仔，因为几廿岁都唔瞓醒，你唔讲有冇人话你死咁？你嚟香港卖书你咪卖咯？又话啊，英国人抽水啊，见到人揈住英国旗好心痛啊！喂，我纪念英国人，当年管理香港，令到我哋嘅人安居乐业。是不是有一个好的法治精神，大家有个游戏规则，几年后他揈返支香港旗不得咩？得不得先？不得你咪拉走晒他咯。你可以拉人，你不需要出来讲嘢。因为你代表啲咁嘅共产党讲嘢呢，你就引起香港人仲更加黑人憎。所以话香港人呢仇恨你共产党，讨厌你共产党，连带性讨厌啲亲中嘅人呢，都是你班中年版的友搞出来的嘛，你不检点嘛，是吧？你不检点嘛，即是不知道你自己黑人憎，这个最惨的，你不知道你班人走出来样衰，有人反感，即是说你没有自知之明，那你怎样做政治啊？收工都得啦，是不是？好啦，那么讲完这堆垃圾的人物，其实不值得讲。但只是叫發生了，就是拿來講一下。 他們又真的出現了，在國慶。 是啊，那我好的不靈，醜的靈，我早上說今天國殤日，晚上就出事了。我希望這些年輕人不要忘記我們國家的恥辱，我們忘了國兩次。我們希望今天的中華民族繼續要強大，社會要穩定，所以我支持一黨專政。那個一黨不是共產黨，你無論哪個人去上場揸莊，我都希望你是一党专政，冇咁多人掹后脚，冇咁多嗰啲朋党嘅斗争，你明唔明啊？那个要设计嘅，呢、這个民主制度你要重新设计嘅，就唔系话有啲在野党啊斗督背脊啊斗剩啊，咁咪抗衡晒唔喐得咯。啊，我嗰一党专政系咁嘅个制度，因为中国人咧始终都系落后啲嘅喺嗰个人嘅意识度，我哋系搞嗰个破坏性嘅斗争噶嘛。人家的鬥爭是建設性。好了，這一部分講完了，今天開始正式標題是心好事成。未講之前講個故事啦。在戰亂的時間，在 明末清初战乱咧，有个孤儿女咧就父母死咗打仗，流离浪荡做乞衣。嗰阵时佢得六七岁，嗰每日咧就去乞食。乞食咧，但啲人虽然战乱咧，每逢嗰啲咁嘅节日啊、神诞啊、佛诞啊、黄大仙诞啊、乜妻啊诞啊，都好多人都去啲庙度还神噶嘛。咁有年咧，有一次嗰啲咁嘅佛，我唔记得佛诞啊，即系多数咧佛诞咧，佢啲庙度还神。咁啊，个个人都买啲香油啊，买啲 生果啊， 生果啊，贡品啊去还神啦、啊。咁我乞衣女话：，哇，点解咁多人去买噶？佢谂啊，咦，听啲人讲话，如果去供佛咧，或者去添香油咧，唉，今世咁穷，咁苦，佢嗰时得十岁八岁，我都希望将来来世好啦。咁佢啊乞得两毫子一身，咁佢咪走去揾杂货铺个老板咯。你同我买两毫子油得唔得？佢你买咩啊？乞衣女个买两毫子油去供佛，佢两毫子油冇得卖噶喎。佢话你俾我啦，我咁苦，人哋话去供佛有好报嘅，我咪去买供佛咯。我得两毫子，你同我买晒啦，我唔食饭噶啦，今日。佢连嗰夜晚嗰餐都唔食。咁啊，真系买咗。咁嗰个感动咗个杂货铺老板咯。哎呀，你咁诚心，好啦，我卖俾你啦。话不多两盒俾你，咁啊拎咗去间庙度，去间庙度咁佢嗌个师傅仔，啲和尚仔喺度啦，咁啊嗰个夹翻个主持喺度，佢话乞衣女你走嚟做咩？你喺度捐嚟捐去，咁细路你出发，佢唔系啊，我嚟供佛啦。佢点解供佛？佢我唔够嘅手唔够高，摆个油灯嗰度，你帮帮我啦，师傅。哇！你咁誠心啊，係啊！我今日唔食飯噶，特登買要啲食飯錢買曬油燈嚟供佛啦。嗰老和尚當人嚇一跳。咁你點解會話買曬油燈嚟食？係啊！我今日乞做乞乞錢乞得兩毫子，但我特登嚟供佛，我連夜晚餐飯都唔食噶啦。我叫老闆買曬，佢都不多兩盒俾我咁。個和尚即刻 call 個徒弟嚟。你要去我睡房攞件大红袈裟出嚟。个主持叫我佢师傅仔，你同我攞我件大红袈裟出嚟。个师傅仔系咩事啊？咩事啊？咩冇搞错啊？咁多大施主嚟供佛供圣，摆低咁多黄金，你都冇着大红袈裟。佢唔系啊！你快啲攞嚟，攞件大红袈裟嚟。咁啊，同个呢个女仔咧上香祝福作法。多謝佢嘅嗰兩毫子嘅供奉，搞一輪，老和尚送咗佢走。送咗走之後咧，過咗幾年，佢喺街度咧俾人擁跌黑食踢，乒乒乓乓有人出巡，嗰官差咧踢咗個乞衣兜，連個人都踢到瞓咗喺街度。原來官太。个官太出巡，坐咗老爷馆官桥，咁哇！你哋点样咁残忍啊？踢低个细路女啊！咁啊，执佢你同你翻嚟屋企，我帮你敷药啦。咁拎咗去屋企，翻咗屋企之后，啊，见佢几精灵，好眉好貌。咁啊，问佢生世，佢话我冇啊，我喺街乞食啊，冇父冇母。佢话咁可怜啊，你又咁好样，你不如跟阿三姐学下做嘢啦。得后屘唔好乞食啦，喺度住得咪住。咁佢肯学嘢，个人又乖。咁啊，喺度住咗几年之后咧，十六七岁咧。嗰、那個官太咧病死咗，病死咗，臨死之前咧又交代佢老公，佢老公話：我唔娶老婆啦，即係你死咗算數，我唔再續緣。佢唔得，佢話你娶呢個妹仔做老婆，因為佢不嬲識服侍你。我唔希望我死咗咧，佢都走埋，驚佢離開第二度去第二度打工啊嘛。佢話你娶佢做老婆。咁冇計啦，你老婆都批益啊，即係一定要我娶嘅，佢啊接受咗啦，嗰個原官，咁啊娶咗呢個乞衣女做官太。咁做咗官太啊，好犀利啊，大佬，穿金戴銀啦，一方之主係咪性格唔同啊？即係做咗官太，佢咪回心一諗，咦，真係靈喎，原來真係個廟度供啊佛啊，個和尚祝啊福，咁啊靈咗。咁佢嗰阵时许咗个愿嘅，即系如果我有朝一日咧，我环境真系好咗咧，我就会嚟重修呢间庙，再嚟咧去供养呢、這个呢间庙嗰啲真人啊，供养嗰个佛祖啲香油啊，咁再去啦。佢就去还愿啦。 咁啊带咗好多随从啦，咁啊再去呢间庙，那个老和尚仍然喺度。佢啊，大师大师啊，十年前好多谢你帮我祝福，而家我做咗官太啦，咁嗱呢度咧一千两黄金就交俾你，你同我重建间庙啦，嗱呢五百两你就同我添香油啦，咁。咁我老主持，我得啦，放低得啦，咁。咁啊，嗌个和尚仔，喂，同佢念两个经啦，咁嗌佢两个和尚仔嚟。好啦，呢、這个黑衣女嘅官太咧发火啦。 嗯。 咩冇搞错啊，大佬？我当年两毫子啫，你亲身嚟祝福。许愿喎，念经喎， 两个态度完全啊！ 今时今日，哇！打佢俾一千两黄金，你冇料到整条僆仔嚟同我顶顶查查算数，咁啊嘈起上嚟，即系同个老和尚嘈起上嚟，即系唔掂喎，大师你咁样唔通喎，大佬起码念翻几日几夜啦，系嘛？咁我老主持咧就话俾你听，佢当日你唔食饭攞嗰两毫子拎到嚟呢个心力咧。是你一生人全副身家，不止还要不吃饭拎来。这种心力，如果我本身不亲身来跟你念经祝福，我们家庙承担不起。但今天你的千两黄金不及你当日的两毫子，所以不需要我帮你祝福。施主请行。那么黑衣女呢明白了。你而家你点一千两黄金身家啫？系咪先？你都俾得嚟一千两黄金，但当你嘅身家性命都得嗰两毫子啫嘛。你可以唔食饭都拎咗嚟供佛、供香油，我唔亲身落嚟同你祝福咧，我哋担唔起你呢种力，唯有要自己亲身帮你祝福。但今日喺你眼中嘅一千两黄金，唔及你当日嗰两毫子咁重要。咁但佢當然都好心有好報啦，一念之間行咗善，種咗個因，所以我教啲網友咧話嗰個錢箱，你一定要擺錢，你擺一毫子都得，有一個種子啊嘛，即係話你想食荔枝樹，你都有一粒荔枝嘅種子，個種子成咗棵樹之後咧，就有好無數種子再播出去，你咪好犀利咯，翻嚟個報書，即係個因果嘅力翻嚟，啊！如果你连嗰一毫子嘅布施行为都冇咧，你就口噏噏咧，好多人收密宗法啊，成日祝福嗰、那个，祝福嗰、那个，又保佑嗰、那个，保佑嗰、那个，空花无果啊嘛！你冇做世间事啊嘛，冇嗰个因果力嘅反射啊嘛，所以你成日有啲人咧学佛不成三大害噶，人收佛去收佛越收越穷嘅，即系证明你不如法，你唔相应啊嘛。你喺修学佛嘅过程或者信耶稣啊、信上帝啊个过程咧。佢基督教都有人天福報喎，所以猶太人咧不嬲咁有錢啦，佢一路布施噶嘛，佢有反射翻嚟俾佢噶嘛，佢哋用宇宙嘅因果力，那個因果力咧冇宗教喺度噶嘛，佢一個法則嚟嘅，你咁樣做咧就係咁噶啦，係冇得解釋嘅，係唔可以解釋噶嘛，宇宙嘅因果運作係咁嘅，正佢情況就咁反射嘅，唔理你咩人咩性，佢冇善惡噶嘛，宇宙因果力係嘛，即係咁簡單噶嘛。咁呢个咧就一个故事嚟嘅。好啦，另外一个故事咧，就系我自己嘅。我十几年前，我秘书话俾我听，喂，好论尽喎，我咩论尽啊？佢收咗一大扎嗰啲咁嘅一蚊银啊、五蚊银啊、两蚊银啊，成二三千蚊寄咗嚟，摆咗喺我哋嗰、那个。学会的钱个邮箱，个邮箱好大噶嘛，我当年喺九龙塘，咁啊，我咩人寄嚟咁？佢有一封信，佢就话咧，佢系我哋学会嘅学生，但基郭先生咧就嘅工作我支持，咁我呢笔钱咧就我每日咧唔坐地铁，坐悭咗坐电车，每日有几蚊，坐电车早啲起身嚟留低。嗰、那個地鐵錢咧，就揾個箱載咗，今日咧就滿咗咧，就拎嚟俾我哋。希望郭先生同我做一啲支持我嘅工作。哇！我大件事，整單咁嘅嘢嚟，係咪啊？係即係變咗我頂唔順喎。 處理啲税銀 係啦。唔係處理税銀，你搞錯。 哦。 即係一個人，佢經年日月，日日佢早起身。嚟坐電車而慳咗幾蚊嚟俾我，咁信任我去做支持我工作咧，佢唔係一次啊嘛，佢日日， 咁我交代秘书，我话你，我你同我约呢个人攞佢地址。 嗯， 我唔知边个嚟噶嘛。原来喺筲箕湾住嘅，原来筲箕湾嗰南安街后边咧，嗰啲以前咧仲好多旧楼啊，四五层高嘅喺嗰个区度住。咁我为一日打电话，礼拜六礼拜咁样，我撞一撞，我经过香港打呢个电话上，我乜水喺咪度？佢喺度喺度。我系阿郭先生，我啱啱香港睇地盘，经过嚟探下你啦，收到你嗰啲钱，我哋收到啦、 嗯， 我买咗包水果俾你屋企嚟探下你。乜上去？哦，用咗板间房，哦、即系类似劏房。 嗯， 两公婆一个细路。 嗯， 即系嗰啲百零尺好噏得啦。话我就嘅，报唔到局。一层楼十几伙人啊嘛，嗰啲板间房。 嗯嗯、 即系话就系公用厕所又公用厨房，嗰、 嗯嗯嗯、 个人咁样你都可以嚟之前我点搞咧咁？咁我探咗佢，我临走咧摆低一样嘢。 嗯， 我哋唔好喐佢啦，你摆留我，你摆个位，佢个书柜仔啦，都佢都中意睇嗰啲书啊，你摆度唔好喐。我哋做边行嘅，让佢做嗰啲电子零件推销员。 嗯， 即系底薪好低嘅，你做到几多咧，多啲佣金嘅。咁、嗯、我哋哦，边类电子零件啊？咁我嗱，哇你俾篇祝福文你念。你摆个钱箱，一日摆一毫子摆到，咁佢真系照做啦。因为佢当年我哋都佢都冇咁详细跟住我噶嘛。 嗯、 我嗱，我摆低一样嘢俾你，我会同你祝福嘅。 嗯。 咁我收咗佢嘅工作地址，收咗啲嘢。然后佢做 sales。喂，呢、这个人真系要帮佢把喎。咁我翻去，我叫秘书，你查一查。有哪些我朋友是做电子交易的零件的、哦、是那类的找到了。我给电话我的朋友我说有个这样的人你不要问前因后果你要那种零件如果他有货的话呢同等价钱呢你帮他买得了。 嗯、 我这个人呢可以信一个他不会呃你不会卖假东西给你的。那如是者呢我就找了一两个在商场上有些名望的公司帮衬他。他自己梗唔知啦，佢仲以为哇，郭先生嗰样嘢咁犀利，一摆低就有生意。佢后屘佢话俾你， 钱将有效，钱将。 佢话哇，你郭先生嗰样嘢保佑咁犀利嘅，咁大力。我哋冇搞错，呢个系佢自己嘅福气嚟。但我当然有加持力啦，即系话希望佢，即系我朋友信佢啦，即系嗰条 feel 先唔好断。因为我朋友佢有两间公司帮衬佢咧，变咗佢有躲咯。哇！咁大間公司幫襯佢，咁佢老細又更加開心啦。喂，你點樣識啲人？唔知噶，佢有人打電話俾我摸上門噶，話有人介紹嚟噶，問佢係咪有隻零件啊？有啊，幫襯買啲啊，捧下場啊咁啦。因為我朋友又唔會話我介紹噶嘛，我哋唔使提我噶啦。佢話做開咗之後咧，佢嘅佣金多咗，跟住咧仲擸到好多其他行家。 嗯， 因為大公司幫襯你，其他啲中型公司信得過啦嘛。知道你價錢實際啦嘛，咁咪幫襯佢咯。咁、 嗯、 後屘都幾好世界啦，叫做有錢。始終後屘佢因為佢喺嗰個九七後咧，佢太太屋企人咧要移民，咁啊離開咗。佢喺內中都有捐錢翻嚟俾我噶。佢、 嗯、 話：哇，郭先生，佢同你我啲學生講，哇，犀利，擺得件嘢都靚。我唔係咁樣靚化，我保佑你，我嗰樣嘢擺到咧，希望加強你信心，維持你嗰個誠信。維持你嗰、那個愛心就自有感應嘅，咁我提佢一把，一把之後咧，佢自己跟住發展，咁啊全部後屘又買樓又成噶，又買樓又成噶，咁啊佢又我俾咗一樣嘢佢咧，就到而家佢都擺喺屋企嚟嘅，即係我俾佢嘅信心同埋俾佢嘅祝福，呢、這個咧就係我哋行使嗰個智慧嘅力。 嗯， 當然因為佢感動咗我嘛。大佬，你日日坐電車，唔緊，日日唔食麵包，慳咗錢嚟拎俾個學會。 一心要咁樣。 係啊，呢個就同嗰個 供油燈 個女仔咧一樣。 心力最大。 你感應到我哋幫你啊嘛。 嗯。 係嘛？你冇藏機啊嘛？係嘛？有啲人扮都有㗎，我哋知㗎嘛。 心誠則靈。 心誠則靈咁啊！我哋幫你㗎嘛。所以咧就話，下一 part 繼續。 好。 啊。下一 part 繼續。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大家好，我是 Mastermind 咁啊，喺度带嚟一只我嘅新歌，叫《流行无罪》。其实作为独立音乐，作为所谓地下嘅音乐人咧，我一定可以做到令主流都可以接受到嘅音乐得嚟，唔需要违背自己嘅原则同宗旨嘅。 地下上唔到大场面，嚟自地下嘅永远只可以企墙边，望住台上面七情上面嘅表演。我问音乐系咪就系咁表面？我一直有个心结，我想知我同你究竟有啲咩分别。总结个唯一分别就是我低俗非主流界别，要大路先会大热，想成名感最快捷。 我自己认为作为一个 hip hop 嘅 rapper， 第一样嘢要表达嘅嘢唔应该系纯粹观众中唔中意，而系更加应该带出佢自己喺 hip hop 路上嘅一啲嘅坚持同埋宗旨。这歌咧系有嚟自 Swing 嘅 Gerald 同我合作嘅，喺佢临走之前嘅遗作同埋告别作嚟噶啦。咁离开香港之前，佢都好欣赏我啦，我都好欣赏佢啦。咁我哋喺互相欣赏之下，我就俾咗机会佢同我制作咗呢一只歌。 你觉得我带个愤怒，我技术好高又好暴，我知道呢个道理老土过，好心又好暴。我唔需要退路，誓要将围墙推倒，因为我信主流未来系由地下制造。 就系呢一句歌词，因为我觉得其实。好多獨立音樂、地下音樂嘅人係好有才華同埋非常之有嘅抱負嘅。如果香港嘅主流音樂希望可以更進一步，希望可以再做好啲，希望可以再進步嘅時候咧，呢一班人正正係而家主流樂壇需要嘅人才同埋一啲嘅新血嚟嘅。所以點解我會認為獨立音樂係可以做得好，亦都係點解我會寫出呢一句？因為我信主流嘅未來係由地下製造。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Mastermind。 香港人网敢讲字好听。 郭博士答客文。 Hello， 第三part继续，交个麦俾阿庄小姐，你介绍下你嗰个学术性嘅零售知识俾啲网友分享。 哦，我哋。基本上咧就提供一啲 course 咧，俾一啲在職嘅喺零售行業都做咗一段長時間嘅一啲，例如區域經理啊，或者佢係想由店鋪嘅管理提升至到去品牌啊，或者零售個階層再高啲階層去管理嘅咧，我提供 有邊啲機構嚟報讀啊？你而家個 course？ 我之前咧有啲學生佢哋都嚟自好大機構，佢哋有金行啦、珠寶行啦、大型嘅連鎖店啦、超級市場啦、個人為用品啊嗰啲都好多。 即係百佳啊、7-Eleven都有嚟， 係啊，好大 經理都嚟讀你個 course。係 啊，都會報讀嘅，攞翻一個即係 professional 嘅一個資格咁樣咯。 意大利嗰陣時，你去意大利讀書係有呢科讀嘅咩？ 唔係，咁我以前就係跟，因為我工作嘅關係咧，就入到有即係入到啲大牌子，咁佢哋就會提供一啲training 啦、培訓咧，就俾我哋認識多啲個牌子嘅，咁就會帶我哋去意大利培訓咯。咁啊培訓都幾完善嘅，咁啊會有各類型嘅貨品啊、鞋履啊、衣服啊、陳列啊、店鋪管理啊、點樣打理存貨啊，各樣都會教啦。 咁而家佢如果做啲區域嘅經理，與你嘅經驗咧，係喺邊幾個方面把關咧，就比較舒服啲。 其實區域經理咧，今時今日做零售咧，真係好辛苦噶。首先係捱得苦先，唔好以為做零售做維康百佳啊、做萬寧啊，好舒服喎，唔係嘅。我哋啲區見到我啲學生嗰啲區域經理咧，好勤力，禮拜六日都要去巡鋪嘅。 係咪公司要逼佢交我 quota 啊？其實。追生意都而家現今社會，因為租金都幾貴啦，追生意都係必定噶啦。咁但係因為呢幾年零售都實在都係好旺嘅，咁基本上咧，只要即係團隊要做得好咧，都做到生意嘅。 咁你灌輸啲咩最主要嘅學問俾佢哋？ 我覺得最緊要咧係佢哋真係中意做零售業，真係中，因為其實香港咧就。行業唔多啦，服務性行業比較多。 變咗佢打工，點解你要培養佢真係中意咧？ 佢要真係內心喜歡做呢件事咯，因為打工，因為做零售業咧好多好細微細眼嘢。Retail is detail，Retail 零售就係好 detail， 好細微細眼嘅嘢。 人事啊、人客啊、甚至乎一个纸袋、一个胶袋，你可能都要照顾埋。所以你真系要好喜欢做呢件事，接触好多嘢，好细心。 即系话，如果你嘅意见就系，如果你唔喜欢嘅咧，你就不如做第二行好过啦。 你真系要拣自己喜欢嘅，因为零售系真的要好 detail， 同埋你喜歡接觸人啦，提供服務啦，喜歡團隊啦，因為其實香港嘅零售咧就比較容易揾工，咁亦都真係好多牌子可以做，咁可能揾工方面係易啲，人工亦都可能唔錯，咁但係我覺得始終揾工作咧都係，尤其是年輕人都係要揾翻自己真係喜歡咯。如果唔係，可能你做咗一段時間，可能你話都揾到錢，但係都會跳嚟跳去咯。 哦，咁樣。好多謝莊小姐，我繼續講下，有啲網友問題問我嘅，有一啲咧就問嗰個劉太醫嘅歷史啊，我上次講嗰個醫案咧，就話嗰個劉太醫喺明朝嗰度有個姓劉嘅，有姓劉嘅醫生，就係開咗嗰個攞啲死囚嚟測試。喺你中國而家近代史啲大陸書咧，就有人借咗呢個項目咧，就有個老千咧就搞咗出嚟嘅，他都很聰明，我懷疑他是懂蒙古文的，或者是懂維吾爾文的。明朝這段醫案呢，就是在朱元璋和徐達一打了北京，趕走了 在這個元朝大都趕走了蒙古人之後，第一時間就凍結了圖書館，在皇宮立刻封了整個元朝的所有的書庫，封了先，封了呢到他們建國之後呢，他們看回這些歷史呢，因為元朝這麼多皇帝呢，一統一中國之後呢，一路一路短命，你們反去上網 Kick 的平均二十多歲又有，三十歲又有，四十歲最長命的了，在一百年間死這麼多皇帝，一路短的，初初六七十歲一路一路短的，變成他就找了一個忽思維的人，由那個食物那裡著手的。大家記住個忽思維，思想個思，忽然個忽。佢係改咗個蒙古名嘅。佢編咗套醫案咧，就喺飲食着手，就令到啲蒙古人咧，因為佢個水土不服啊嘛。佢蒙古打到嚟我哋中原，無論佢食嘢啊，各方面食物咧係唔掂噶嘛。佢又食羊肉，又飲馬奶，又剩，你突然間整咗啲咁嘅食咧，佢個個都短命嘅食到。咁啊，由元朝之後咧，因為佢帶咗班回教佬。咁咧，佢攞咗回教徒嘅衣食咧，係維吾爾嘅衣食嚟嘅。佢蒙古你因為都係遊牧民族，有幾多個伊斯檔案咧？但係伊斯蘭教當然衣食咧，世界上好聞名嘅。連我哋而家嗰啲好多人唔知喎，我哋嗰個拔火罐啊，嗰個叫杯食咧，係波斯人傳入嚟噶嘛。嗰個唔係中國衣食嚟噶嘛。法國人用得最多嘅，俄羅斯人成日都用嘅。好啦，如果你根據呢個姓劉嘅咧。他的後人呢，叫做劉，不知劉志勇還是劉什麼勇，總之在1985年呢，他出過一本書呢，叫《維吾爾的醫治》，即是醫術的記載，是新疆出版社的，他的後人，這個劉醫生的後人，是回，他是起了一個中國名，實際是回教徒來的，是回族來的，朱元璋都是回族的，大家要認識歷史哦。他說他這些這樣的醫案呢，現在在我們的中國呢，在那個 蒙文的醫案呢，是沒有回到漢文的嘛。就算在 維吾爾文的醫案呢，很部分有漢文的嘛，他們不齊的。但是在維吾爾的醫案呢，是最完整的，都是。在蒙文的醫案呢，但蒙古文的醫案呢，是拿了很多西藏、印度的東西放進去的。但是他那個傳承呢，由明朝一建國之後，哇！咁啲皇宮大臣問翻親，有病係殺埋啲大臣，啲人梗係抄佢做御醫，梗係抄到個醫士嘅醫庫啦、啲書啦，乜抄翻出嚟元朝跟落嚟嘅保健方法，都係唔好搞啦，由頭執過，等呢班人唔好病。咁其中一個姓劉嘅，就喺嗰、那個呢、這個都比較好。很隱蔽的醫王的，但他有個後人呢，是寫了一本醫書，是新疆出版社出，1985年出的，是維吾爾醫治的，就是醫術的醫的，那個檔案的，大家可以跟一跟那裡，即是你要差不到呢，反正我那本書我都有在手、我有在手的，那個忽思維那本書，飲善政要那本書， 他们针对元朝的皇帝所有宫廷的飲起居飲食呢是编排了一点保健一路遺傳下來，但當然你拿去囚犯殺人不可以公開說， 嗯， 即是都是始終是不人道嘛，他們都是秘密進行，不可以大鑼大鼓貼埋黃榜，今天你找囚產了，即是做線怎樣怎樣，在古代都有他的禮，有個法則在那裡，即是不公開說。現在你很多人，就算俄羅斯，現在在德國，他們捉你的囚犯去化驗嗰啲做嗰啲實驗，喺俄羅斯都有噶。 醫學實驗、啊， 佢唔公開講、嗯，所以佢俄羅斯醫學咧，而家係贏你國際噶嘛。佢可以攞啲生即係活嘅人啊，唔係死咗嘅人嚟做實驗啊。 嗯、 你文明世界唔得噶嘛，你喺國際社會嘅法例，佢淨係攞啲監犯監啱你先有反應噶嘛。因為你嗰啲一般嘅醫術咧，你揾啲解剖啲死屍嚟做實驗咧係夠嘅，大佬都冇反應嘅，係咪？所以成日出錯咁啊，又唔準確。但你攞啲生人嚟做實驗，好殘忍噶嘛。 嗯。 國際社會唔容許，但佢睬你都傻噶嘛。烏克蘭嗰邊嗰啲，所以佢哋烏克蘭啲幹細胞係好先進啊，佢唔講。特別喺俄羅斯嗰啲有幾個好特別嘅醫術咧，世界係佢哋識醫嘅啫嘛。你普通人唔識醫噶，醫唔到嘅絕症佢哋醫到噶俄羅斯，但佢冇公開講啊，佢唔睬你噶嘛。 嗯。 咁啊，第二個問題咧，有個你有問過李小龍。 嗯哦嗯、 因为李小龙咧，佢到《人海孤鸿》咧，我系参与又拍出镜嘅，但系亦都好讲一件叫做运事啦。如果当年我嗰把戒刀一落咧，你哋冇咗李小龙睇嘅， 点解咧？ 系啊，嗰次好神奇噶。佢1970年代初咧，第一次翻嚟香港，佢同阿心心同埋佢阿妈咧。原來是朋友嚟嘅， 係 揸咗架閃架嘅車，叫閃架個牌子。 閃架， 閃架就泊喺嘉年威老道百樂酒店後邊嘅嘉蘭圍。 嗯，知道邊度？ 嘉蘭圍。咁但嗰日咧，我就喺嘉蘭圍咧同喺度捉棋，因為嘉蘭圍咧有扎司機嘅，咁嗰扎司機咧多數啲打包嘅差人， 哦， 即係唔係退休警察。是做衰嘢俾人哋隔扯嘅差人，就喺度咧就做嗰啲珠寶老闆嘅司機。 哦， 咁啊個個咧拍喺度咧捉棋啊、打啤啊、吹水。 係。 咁佢心心佢阿媽咧揸架車咧，佢心心阿媽揸嘅架車，就車阿小龍佢第一次翻香港。我哋又唔知佢係李小龍啦。咁啊泊低架車咧就求其有位啊，佢又唔泊正位喎，泊歪零歪斜牙咗喺度。又冇 say hello 又冇成，嗰度系陀地嚟噶嘛？佢、走咗，有人買嘢或者去百樂酒店飲咖啡咧，同阿小龍。嗯、因為嗰時百樂酒店咧就好多人啲藝人啊、影星喺嗰度飲下午茶。飲、完翻嚟咧，我哋有個電燈鋪有條僆仔咧，嗰啲學師仔咧，咁啊，我咁一陣擺喺度冇招呼，啊搞掂啦，咁啊同佢放咗兩條胎氣。 哦，哈哈哈。 放一條都不會嬲噶嘛，心心媽媽，你放兩條好大鑊噶嘛，整條屎俾一攤，拗曬頭，咁啊小龍喺度發爛渣，即係見到你有班人踎喺度，咁你過橋埋手啦，咪睇佢咪就換胎啦，咁我喺度捉緊棋啦，佢喺度媽媽聲嗌啊嘛，咁我哋有個人叫做花名叫做大賊，又係嗰啲嗰啲叫做打包差人， 打包差人啊， 喐過冚家鏟啦咁。喐佢啊嘛，即系佢喺度又講粗口，成個小龍都串咁。我哋又唔知佢係李小龍，咁啊心心我媽喺度猛掀開啦。咁啊大賊話喐佢，咁嗰時嗰啲電燈鋪、燒油鋪咧有啲嗰啲鋸片做刀噶嘛，即係將嗰啲斷咗啲厚嘅鋸片咧就磨薄咗做刀，要嚟批嘢鋸嘢好粉啊，佢好犀利嘅，我哋死人啊！我立咗把嗰啲咁嘅刀咯，即係話佢真係佢起腳咧，我嗰把鋼。嗰啲鋸嘅刀咧，喺佢嗰個腳後邊啲筋一拉咧就死噶啦，咁啊冇咗李小龍睇噶啦。即係但係當日我哋成七八個人，六死誰手都未知，但我緊戒你一下噶嘛，我拖你個嗰、那個膝頭哥後邊嗰啲嗰個嗰、那個嗰、那個魚尾你啲筋斷曬噶嘛，因為嗰啲刀係好利嘅鋸刀。即係嗰啲五金鋪鋸鐵嗰啲刀啊，好犀利啊，厚嘅厚嘅，好闊嘅嗰啲鋸刀磨薄咗咁啊！我拉你一下你就死斷腳，咁啊後屘佢心心嘅媽攬住佢咯，攬住之後咁啊， 咁我哋都覺得係放人太氣嘛，又唔係點足聲啊？誒，我哋幫你換翻個啦，反人做好做醜啦，咁啊同佢換翻條胎，咁啊收咗工啦。佢小龍仲好怒氣啊嘛，又咁又 佢嗰時未拍 未拍乜都未拍，第一次翻嚟香港。 哦， 所以當年咧呢、這個故事咧就係、是、拍，如果我嗰張刀一落咧，你哋冇咗李小龍， 冇你三腳啊， 冇咗三腳噶啦。好啦，咁啊講翻小事啦。李小龍咧係俾一個製片家害死嘅。但佢有前因後果，前因佢因為曾經喺美國咧，被同黑手黨結怨，咁佢唔歸順黑手黨。佢喺美國咧，又美國嘅黑手黨啲 mafia 咧，係嚼佢一鑊好厲害，所以佢身體內傷。佢內傷之後咧，加上佢用嗰啲儀器咧，夾硬去谷自己練，谷咗個籠，變咗佢咧每日都要食藥嘅。佢嗰日咧就去啊，佢同阿丁佩同我講。丁佩不跟我講大話嘅，因為丁佩當年咧係台灣黑聯幫嘅老妖嚟嘅。 老妖係咩意思？ 老妖即係話佢喺黑聯台灣黑呢、這個竹聯幫嘅幫會， 係 開香堂咧，好巴閉嘅丁佩後生，你唔好講笑啊！佢抌佢呢只台灣鎮㗎、哦，黑到大家姐啊嘛，唔係講笑㗎。即係話佢竹聯幫得佢一個女士企喺主席台嘅啫。如果開幫會大會， 哦、 你明唔明啊？ 嗯。 丁佩後生咁犀利噶， 好高位置哦、啊， 好高位置噶，喺竹聯幫喺台灣。咁佢哋同我講，傾咗三個鐘頭偈。 係 丁佩嗰時佢嫁咗同阿華強啱啱離咗婚，同阿向華強。係佢揾我傾偈啦，即係我同佢識嘅，即係我哋佢同小龍係冇關係嘅。 係 啲人搞話佢同小龍有關係咧，將藏到咧或者咩？佢嗰時係去講劇本。咁咧佢就冇用幾多大藥，咁咧已經係叫阿丁佩已經開聲咧叫佢個老闆咧，你揾人攞啲藥嚟俾佢啦。佢唔緊要啦，一次半次你傾埋曬先至俾啦。咁樣出咗事。 哦， 出咗事，因為佢本身食啲興奮劑，變咗呢啲藥咧化唔到咧，佢就咁樣出事嘅。但佢未出事之前幾個月咧，有個人教佢嘅高人嘅，即係話小龍咧，因為你咁年輕，世間嘅名誉富贵咧，你系受唔起嘅。 嗯， 即系过咗龙啊，即系等于李慧琼之流啊，嗰柴仔之流啊，行上去嗰，我睇佢变样噶。 系， 佢受唔起噶，朝出事嘅啫。因为佢有少少嚣上啊嘛。 嗯， 佢唔知道你自己冚家铲靠人哋掹三尾啊，整扎票俾你行上去噶嘛。咩共产党部署捧你个人，你当真噶？佢用佢权力，用佢嘅权势，用佢啲卑污嘅手段。嚟揾你上去啫喎！你見我有冇話同人講話我上中央電視台啊，上人人網嗰條嚟周圍同人賣報紙講嘢？我自己我冇嘅，我唔制噶嘛。你賣啊，攞我做宣傳啫嘛。你開個中央台嚟播我，開個中央人廣播電台播我，我當你臭四噶。當然我有我嘅收穫啦。我朋友喺加拿大有一年打電話翻嚟，喂，琴晚中央台睇到你喎，咁搞咩啊？咁我點知共產黨搞邊科啫？幫我上台啫嘛。佢個國家揦住個機器嚟捧一個人，一定捧到。咁你李慧琼啲当真喎，所以我琴日喺国庆体会睇到人班变样喎，就嚟出事噶呢、這个八婆又系、 嗯， 真系噶波平如镜暗家产头大身细噶嘛，啊变咗咁嘅样嗰个女人好古怪，系咪先？所以咧就话啲人咧就当自己咧真系得嘅，佢唔识反省，冇自知之明，啊你真有良心为个市民请命啊嘛！你看我幾多集之前講話，你個國民教育即刻要撤，冇今日嘅事啦。林水舉全限萬撤曬，我嗰本嘢唔妥，我哋要重新睇過，全部暫停國資，睇過曬先再講。以前講嘅嘢唔係咁啊，收工喎。而家使咩日俾人鬧啫？你為政者，你梁振英，你只可以識揾食，你唔係政治家嚟嘅。喂，大佬，你個鏡頭好衰啦，堂堂呢個垃圾李光暗家產。中年版你嘅身邊鵪鶉咁，你丟我哋中國人、香港人架啦，大佬你做特首啊嘛，我哋睇新聞啊嘛，你企喺度係嘛？佢整幾日拖船嚟都浸死曬啦，使差你廣州嚟啲拖船咩？嚟得嚟都香港蚊瞓啦，係嘛？呢、這個中年版叫好做唔做？你干擾我哋香港人嘅內政，特區政府冇叫你做，有冇手照俾你叫你做啊？样衰啊！中年版，我再警告你啊！你哋唔知自己样衰啊嘛！你镬镬做好嘢都样衰噶，人哋真你啊嘛！佢连自知之明样衰都唔知咩班人，佢想保飞啊嘛！ 佢保唔到飛㗎而家。你除非成個中聯辦咧搬翻去深圳，冚家鏟收工，香港整個國呢個港澳版嘅聯絡處就夠啦。你唔好下下和和行出嚟，成班樣衰噶嘛，因為你做得衰嘢多嘛，又中票，冚家鏟搞古靈精怪，禮還節曲講啲嘢，係咪先？賣車牌，賣嗰啲咁嘅聲，城市仔嘅政協啊，古靈精怪啊，周圍劇水，係咪啊？樣衰啊嘛，神憎鬼厭啊！你做好嘢都話你衰噶，就算你光之流，你話啊，我係善意嘅喎，大佬揾共產黨國內嚟幫你拖救人，使差嚟幫咩？浸咁耐仲唔死，尼德都死咗啦！呢個做戲，做戲都唔識做，好做唔做？令人反感啊！佢哋做啲冇腦嘅，你班友，所以就好大鑊嘅。好啦，另外有啲朋友咧就問過咧，就話用個嗰個念力嚟醫人氣功嗰啲係小心嘅。如果你要俾錢學咧，或者唔俾錢學都要小心嘅。唔俾錢學佢有後著，佢會點你埋堆，遲下咧就有第二種嘢嚟對付你，嚟算你嘅。佢攞自己嘅勢力。拿自己的江湖地位，特別是大陸仔出來的人，你千萬不要埋堆。台灣好少少，但台灣人通常不搞這些，如果在台灣搞這些這樣的治療法器，都是大陸的人走過去搞的。好啊，如果你個人本身沒有修為，那個功德你不夠，你立院出手於人，他一反彈，你自己埋不到尾的嘛。你憑什麼事幫人講貴理數啫？你都不代表錢。 做嫁娘啊？ 你真的做嫁娘，你擔得起嗎？是吧，你咩唔起飛㗎嘛，你何德何能啊，是吧，同埋你要小心喎，如果人哋嗰啲病情呢要正規醫生去醫㗎嘛，你要拖慢咗人佢會死㗎嘛。你見喺網上我哋唔制㗎，我第一我知道你病因，第二呢我通常都叫佢哋搵啲正規醫生睇㗎嘛。除非你真係醫唔到啦，無藥可醫啦，喺世間嗰啲絕症醫唔到啦，我要算過呢我係咪出手幫你，我立亂唔可以立亂出手。他們不知道嘛，你有少少名利心去出手於人都死，會不靈的嘛。所以他們那些人就很不清楚這件事。剛才你說這些網友有什麼問題？ 我有 個電話你告訴他們。 電話呢差不多，我們第三拍剩下幾分鐘，28927889，如果送上 現在我們 已經第三拍了。 現在我有剛才有什麼網友問這些問題，說取消那個 煙花，以後取消放煙花 梗係非常好啦。嗱，點解個煙花係好論盡咧？即係你以前我細個揾張煙花，燒完喳聲臭嘅。你做啲咁嘅無謂嘢，你不如話喂，我每逢國慶日，所有嘅人坐車都唔使錢。慶祝國慶，不論男女老幼，嗰日出街咧都免費嘅，搭公共交通工具實惠嘅。呢啲咁嘅好事咧，系日日可以做。你凡系啲咁嘅慶典慶盛咧，越低調咧就越好嘅。系咪啊？同埋你擺個畫面好大鑊嘅喎。你真係升旗禮嗰個死人頂咧，就唔知邊個設計嘅。嗰個金紫荊。 金紫荊 嚇。冚家鏟頭重腳輕。你香港嗰個 batch 咧就曾蔭權害你噶嘛，整人千幾萬，冚家鏟省收收，而家咪省緊咯。龙似龙，虫似虫，系咪啊？好啦，你揾嗰朵国花咧，就嗰朵花就冇果嘅紫荆花。花残上带香，你估真系呢个搞笑，系咪啊？好，你嗰首叫人国歌咧，唔系国歌嚟，要改嘅。嗱，你都唔知。嗰个国歌啲人话《义勇军进行曲》啊，正式嘅名叫乜嘢？嗱，你大學生啊，大佬，你香港要畢業啊！我哋阿莊小姐係香港要畢業㗎， 真係唔識喎，真係《義勇軍進行曲》。 正式嘅名叫乜嘢先？除咗《義勇軍進行曲》之後， 睇下網友幫下手啊！真係 係咪啊？ 唔記得。 人搞你又搞，人唱你又唱，咁簡單啲共產黨旗都要改啦，拎把錘仔鎗刀收檔啦！今時今日，仲使唔使揸住個錘仔鎗刀啊？你都唔係與時俱進嘅，你嗰五粒星。仲笑话，将你个死人党摆埋喺国旗度，冇噶，全世界冇人咁设计噶，不伦不类噶而家。琴晚咪好啦，撞船染红啦嘛，个海染红先啦，到到未红，搞外国教育咩红俾你睇，个海度流血，系嘛，满江红。 呢叫做好搞唔搞？香港个意头咧系好曳噶，佢哋唔知噶，好大忌噶。即系如果讲邪学嘅话，啲玄学嘅话咧，我因为我唔中意讲嘅。 嗯嗯嗯。 但系琴日朝头早我又口衰，我而家盒子一算，咦，我扑街啦，任神啲七个六十夹六啊，七个六十花夹，哇哇大镬，好大件事，哇！蒙古广州蒙古人中秋节几年就搭埋呢个国庆啊，我国殇日今日，大家唔好忘记。我中国人更加要团结，更加要年轻人努力学习。你一个香港城市咁，你整啲咁嘅死人阻滞咁嘅共产党思想到九咬九骨古灵精怪，水鬼星城王，佢真系当自己票后喎。嗰个李慧琼个吴家产，佢唔知喺屙督尿照个样喎，你唔想块镜照下个样啊，大佬，系嘛？就喺旺角砵兰街一弹你中啊，系咪？波平如镜，吴家产你真系搞咩？系咪先？所以呢啲人咧，就人咧冇自知之明咧，就实死噶嘛。个烟花梗系取消啦。你真系打人心口，打啲商家佬心口连连，人哋唔开心噶，嚓一声烧完乜都冇。你最好简单啊，喂，每逢国庆有几套好嘅电影，你哋免费睇，唔使钱。 免费去戏院。 政府俾钱，当系一种国民教育。一个，因为而家睇长戏好贵噶嘛。 系啊系啊。 家爷仔乸几个人都要使你几百蚊食饭。 系啊系。 咁我嗰日去免费睇戏。有些好的电影咪免费睇咯，攞翻啲七作死不离三兄弟啊，全港喺嗰日国庆节播嘅，个个去睇免费嘅。咁啊，等啲僆仔唔使上街啦。你话学人做工作，你做乜差工作啊？系咪啊？跟住咧，每个区自己搞啲节目，请嗰啲歌手嚟免费搭个棚喺啲嗰啲广场喺度搞音乐会搞成。咁啊，与民同乐咯，男女老幼喺地区又唔使话山长水远走出嚟，呢啲冚家铲咪好搞唔搞咯？真系扑街嚟噶呢班中联版呢班友，呢啲驻港官员扑街嚟噶，冇脑啊呢班，又落后又冇脑，仲用嗰啲咁嘅五十年代啊四十年代啊国共斗争嘅手段嚟搞香港嘛，咁你咪搞到离心离德咯，所有香港人，特别啲年青人，佢年青人同你共产党冇仇恨噶嘛，佢都唔知道你以前点样清算啲中国人。怎样去毒害中国人，都不知道毛泽东怎样去杀中国人。最早就知道六四那一刻夜不通而已。为什么对你共产党那么仇恨呢？你共产党要检讨。就是你整件事呢，你是中联版害到中央政府的嘛。你令中国中央政府是丢假的嘛。制造假情报，搞埋堆文化，搞分化。啊，你为东北要发展，但是不是这样做的。逢是政治家呢，我想做 A 呢就讲 BC 的了。你又不知道我想做 A 的，即是打太极，你一隻手伸出来叫你望住隻手，实际作用在条腰上的嘛，他不讲给你听的。你又不是大锣大鼓，你只是一个动作，喂，现在我们要起公屋，在新界找到地了，只是起公屋而已，什么都不讲。 不要讲那么多。 开了档，哇，不够用，要整个商场，不是他们没东西卖，谁反对啊？这些叫叻不切，所以你梁振英这些呢，你揾食就得，你亦都唔识用人才。咩余若薇大姐嗰啲，你而家揾佢行政会啦，大佬帮你挡煞啦，有咩事？阿姐出嚟讲嘢，话你听中联版讲唔好用嗰、那个，唔好用嗰、那个，唔好用嗰、那个，最好用晒佢个仔啊，用佢个女啊。你连啲左耳诊嘅陈左耳啲女都喺香港亚照委员会噶嘛？你老母你搞边科啊？走嚟香港割两仔啊嘛？你估提早入嚟香港啊？扮鬼扮马扮香港人啊？你咪引起个仇怨咯。呢啲手段咧係最曳噶嘛，即係唔得光明正大。你共產黨你而家你唔搞誠信公正咧，係唔會天下大定嘅。睇下幾時死嘅啫。你呢一代共產黨個個都走正變噶嘛，個個走曬外國噶嘛，樹倒回嚟散噶。咁你而家你咁多外敵橫立，美國佬喺度搞嘢。你仲连香港呢个有正气嘅下一代嘅命脉咧，你都想杀埋？要佢香港啲年轻人咧，要跟住你哋嗌口号咧，你连个中华文明都摧毁噶嘛？将来嗰啲过多两代人，俄罗斯啊、印度啊、越南嘅发围咧，你冇人才嘅。你冇人才嘅，你下一代而家啲共产党啲僆仔咧，揸法拉利嘅大佬，点会同你搏命啊？系咪啊？所以你这些驻港的习官员要全部调走的，要重新洗牌的。 特別統戰部呢班友，冚家產嗰啲搞埋曬啲老千手法，係咪先？我啊，梗係唔卸佢啦，佢哋吹我唔漲啊嘛，啊！下次有機會大家再繼續，今日到此為止，好嘛？拜拜， 拜拜。 香港人講，敢講自由聽，來吧。